今天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内容是时间的重要性，时间的穆斯林的观念。那么提到时间，这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从古至今人们都在论述时间，都在说明时间的重要性。那么中国人自古就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一寸光阴一寸金，一寸光阴一寸金。那么寸金丢失容易找，光阴丢失难以寻。那么一寸光阴就像是一寸黄金一样，但是黄金丢掉了可以找回来，时间丢掉了则无法找回来。那么现在人对于时间的观念是什么呢？说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金钱。阿拉伯的穆斯林也有一句古老的格言，说阿拉伯格图看塞菲发音勒姆塔斯塔德尔嘎德尔看，说光阴就像是利剑，如果你不抓住它，它就会斩断你。阿拉伯的穆斯林对于时间是这样认识的，时间就像是宝剑一样，如果你不抓住它，它就会斩断你，会斩杀你。那么从穆斯林的方面来说，伊斯兰告诉了大家时间比这更重要，说时间就是生命，生命是无价之宝，大地上的人和的玉石、玛瑙、珍珠、翡翠、金银财宝等等都无法与生命的价值相比较。因此伊斯兰重视时间，伊斯兰把时间视为生命。安拉苏巴罕德和塔利亚在古兰经中告诉了我们时间的重要性，穆斯索拉拉胡阿里和萨拉姆在圣训中也告诉了我们时间的重要性。安拉苏巴罕德和塔利亚在古兰经中告诉我们说，我拉苏尔因那因萨那拉菲胡斯尔，安拉说以光阴发誓，所有的人都在亏折之中，古兰经第103章第1至2段经文。阿拉苏巴罕多他俩在古兰经中还告诉我们说，万雷里一的要下，万奈海里一的太见了，以笼罩时的黑夜发誓，以闲坐时的白昼发誓。阿拉苏巴罕多他俩在古兰经中还说，我多哈万雷里一的三家，以上午发誓，以宁静时的黑夜发誓，古兰经第93章第1至2段经文。安拉苏巴罕德他俩在古兰经中还告诉我们说，我的发觉我来亚里那阿什的，以早晨和十夜发誓，古兰经第89章第1至2段经文等等的经文还有很多。安拉苏巴罕德他俩以时间来发誓，说明了时间的重要性，指出人们应该利用时间，珍惜时间，崇拜安拉，顺从安拉，学习古兰经，学习圣训。安拉苏巴罕德他俩以光阴发誓，人类确实是在亏折之中。什么是亏折呢？那么为什么会亏折呢？当人们浪费时间，空耗时间，他就是在浪费生命，就是在空耗生命。安拉赐予他生命，赐予他时间，是要他在生命的时间之中崇拜安拉，要他创造出有价值的财富，服务穆斯林大众，服务社会，服务安拉的教门。安拉苏巴罕德他俩在古兰经中告诉我们说，我马哈拉格图的金呢，我的因斯因拉里亚不度你，安拉说我创造精灵和人类以便他们崇拜我， 古兰经第五十一章第五十六段经文。阿拉苏巴罕陀塔拉在古兰经中还告诉我们说，我呼安拉的加勒空哈拉伊菲了二对我拉法巴德空佛格巴顿达拉加子李耶布罗空菲玛阿塔空因那软巴卡萨里奥雷高比我因那呼拉格夫鲁拉哈姆。阿拉苏巴罕陀塔拉说，他是你们成为大地的代志者，并是你们的一部分人，又约一部分人若干品级，以便考验你们如何利用他赏赐你们的恩惠。你的主确实是刑罚审苏的，确实是至赦的、至慈的主宰。古兰经第六章第一百六十五段经文。阿拉苏巴罕陀和塔拉在古兰经中还告诉我们说，هو أنشأكم من الأرض واستعمركم فيها， 他把你们创造在大地上，以便你们建设这个大地。古兰经第十章第六十一段经文。阿拉苏巴罕陀塔拉告诉了我们，人来在这个世界上的作用是什么，人来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是什么。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必须认识，必须明白，必须清楚我们为什么要来在这个世界上。第一就是崇拜安拉苏巴罕诺塔拉，第二就是建设这个社会和大地。那么安拉苏巴罕诺塔拉把我们的任务告诉了我们，安拉苏巴罕诺塔拉把我们的使命告诉了我们。那么时间与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人类被创造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创造的世界到生命的结束，在离开这个世界，他来这个世界的意义是什么？我们通过前面的古兰经已经明白了，就是一遍我们崇拜安拉，建设社会，做出使我们的人生充满价值和意义。从一方面论，人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人的生命与整个人类历史与整个人类社会相比较来说，真的是微不足道的。从阿丹阿里斯莱姆开始一直到现在，甚至到一直到末日阿克的复生日离去的时候，在这漫长的时间之中，我们在这个社会之中不占任何的比例。就像是我们做一个比喻，如果把人从北京排一个长队，排着一直排一直排，排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们在这个队伍中是很小很小的一点，甚至连一点的位置都没有。所以无论你在这个世界上做了什么事情，你无论你是多么伟大的人物，你对这个社会做了多大的奉献，或者是你是多么的幸福，活着你多么的贫困，你受了多大的灾难，这都是人的生活，人类生活中的瞬间一刻，微不足道。人和人无法改变阿拉苏巴罕陀塔拉创造这个世界的潮流，它是要向前发展的。因此在这个世界上，在人类的历史之中，你我他都是微不足道的。那这是从大的方面来说，但是从个人的方面来说，虽然我们的人生很短暂，一百年前我们都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一百年之后我们这样都完全的离开这个世界，但是虽然光阴很短，它确实是一个人的一生。虽然在人类的历史之中你不占比例，但是这是你的一生，是你的全部生活。你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对时间的把握。当时间在你的生命中是有价值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是有意义的。当时间在你的生命中没有价值和意义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是没有价值的，没有意义的。所以这是每一个穆斯林应该知道时间与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那么我们必须得懂得必须得懂得。阿拉苏巴罕诺塔拉在古兰经中 告诉了我们说人类都在亏折之中。为什么会都在亏折之中呢？因为对一个人来说，一个人的选择至关重要。你的成功、你的幸福、你的痛苦、你的享乐，都与你的人生选择有十分的关系，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安拉苏巴哈诺塔拉在古兰经告诉了我们，人们大多的人在亏折之中，在蛇本之中啊，在蛇本之中。你的资本是什么？人的资本是什么？人的资本是生命。这样才能够体现出生命呢，以时间来体现出生命的价值。只有通过时间，你生命的价值才和意义才能够真正的体现出来。那么我们的生命的价值是什么？我们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啊，又是什么？时间和生命对于人和人来说都是一个最根本的资本。时间之所以珍贵，生命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是一次性的，是因为它是不可重复的。今天的时间过去了，今天就已经消失。那么时间，人的生命就像是乘坐了一趟不会回头的列车一样，一直的向前开动，在分分秒秒的一时一刻的在向死亡迈进。每过一天就与死亡临近一天。所以过去的那一天，如果你没有创造价值，如果你没有感觉到 那一天有意义，你这个生命在你度过的这一天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啊，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那么因此怎样才能够保证自己的不损失，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不亏折？阿拉苏巴哈诺塔拉在古兰经中非常明确地告诉了我们：Illa ladina amanu wa amilu salihati wa tawasaw bil haqqi wa tawasaw bis sabr。只有那些归信安拉、干善功、以真理相互嘱托、以坚忍相互嘱托的人例外。那么，要想体现人的价值，实现人生的意义，获得生命的幸福，在人生的旅途上，在生命的里程里，首先要建立起正确的伊斯兰信仰。有了信仰的指导，还需要实践。要把信仰的命令与功课实践在自己的行为之上，落实到自己的生活之中，多干善功，多做好事。而许多的人都有干善功的举意，都有干善功的热情，但是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啊，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因此需要穆斯林以真理相互的指导，需要每一个人啊去鼓励每一个人的善功都是纯善的，都是因为安拉苏巴哈诺塔拉而做的，那么是纯善的，是虔诚的，这样你的善功才能得到安拉苏巴哈诺塔拉的准证和接受。那么以真理相互的嘱托，并接受穆斯林弟兄的善言与忠告，这是穆斯林的优秀品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理解你的忠告，都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听进你的善言。因此还需要每一个有信仰的人需要一颗坚韧的心，一颗忍耐的心。一颗忍耐的心就是你要能够忍耐，你要一点一点的劝说，你要一点一点的接受。需要坚韧的心就是你要持之以恒的做下去，你必须持之以恒的做下去。你有了忍耐，你有了持之以恒，你才能够有前进的动力，你才能够前进，你才能够发展，你才能够改变。那么如果你没有耐心，你可能会放弃。如果你没有恒心，即使是很伟大的事业，你会中途而废。所以既要有耐心，要有韧心，啊，有坚韧的心理。那么只有这样， 我们才会接受穆斯林的忠告，我们才能够对穆斯林弟兄给予忠告。那么只有这样才能够活得到人生的幸福，获取到生命的价值，体现出一个人的成功而不会亏折。那么功课与时间的关系，我们大家都知道，伊斯兰的各项功课都与时间有紧密的联系。百功，阿拉苏巴哈努塔拉在古兰经告诉我们说，我也给你们印的苏拉特克兰特其他版阿勒莫明的其他版毛固塔说，拜功是信使按时的定制，按时的定制是有时间性的，而且那个时间圣人阿里斯拉姆在圣训中给予了我们明确的指导和说明。穆圣苏拉拉哈林修萨拉姆在有一天就把雷拉阿里斯拉姆来到圣人的跟前，带领着圣人礼拜，在礼拜的第一个时刻礼拜，然后圣阿里斯拉姆在第二天来了，在礼拜的最末尾的时刻礼拜。那么然后吉巴雷拉阿里斯拉姆就告诉圣说，这是礼拜的时间，那么很准确的告诉你礼拜的时间。封斋也是时间的，沙哈鲁拉马端的那地温斯莱菲希的古拉努胡丹林纳西我把伊纳提米纳的胡丹我的佛告诉你说，古兰经在这位里降世啊，古兰经降世。那么在这月的降世呢，فَمَا شَهِدَ فَلْيَصُومُهُ，那么谁现在此月就让他封斋啊，你进入这月你就封斋。而进入这月的我们首先要看约，要看约，你看到了新约才可以封斋，这是时间是非常准确的规定。Yes, I luna ka anil uhinla, kul hiya mawakitu lin nasi wal hajj。他们问你新约，你说新约是人们的纪时，是朝觐的标志。那么朝觐也是要有时间的限制，你错过了那个时间，你的朝觐就不能例行正朝的功课。所以，礼拜、朝觐、封斋都与时间有密切的关系，那有密切的关系。当然呢，这些呢，我们在这里啊就不多说啊，不给予啊更多的阐述和说明。生命与实践的效率，你做什么，你必须得讲究效率，在一定的时间内，你要做出一定的时间啊，一定的创造出一定的财富，在一定的时间内你要做出一定的事情，你的生命才有价值，你的时间才有意义。阿拉苏巴哈努塔拉在古兰经这样说，阿拉迪哈拉格拉毛塔沃哈亚塔里耶布罗库姆阿尤库姆阿哈萨努阿麦兰，阿拉说他创造了死和生，以便他考验你们中谁的行为最美好。古兰经第67章第二段经文，穆斯林常常说安拉先造死后造生，也正是根据这段古兰经来说的。安胡安拉迪哈拉格勒毛特沃拉哈亚特，创造死又创造了生，先创造死后创造生。所以在我们穆斯林之中经常传说着，大家都在劝解着说安拉先造死后造生。那么你的终点已经确定下来，终点已经确定下来，当你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就向终点迈进，那都在向终点迈进。那么死亡已经被规定了，然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生命的长度也因此而定下来，那因此而定下来。那么人和人他的生命不会增长也不会延迟，无论你承认与否，无论你知道与否，事实都是这样的啊，都是这样的。阿拉苏巴哈努塔拉在古兰经告诉我们说，我来有安黑让拉胡奈夫森的一代杰埃埃杰鲁哈我拉胡和比伦比马塔梅路呢，阿拉说阿拉绝不延长一个人到来一个人的期限 到来时，安拉绝不延长他的期限。安拉苏巴哈努塔拉在古兰经中还告诉我们说，当他们的期限来临的时候，他们不能推迟一刻，他们也不能提前一刻。当安拉的期限没到来，你想走你也走不了，所以都是被规定的。当我们明白了 生命的期限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知道在生命的这有限的期限内，你应该做些什么事情。现在社会中，任何一个成功的商人都会认真地计算自己的时间成本，他会在一定的时间内达到一定的经济效益，那么这是他的商业价值。那这套商业价值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那就是一种亏折。比如说一年他准备赚取1000万，可是呢到年终时呢他只赚取了5000万，虽然没有赔本，但是呢他已经亏折了，因为他在一定的时间内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啊资金成本，然而他获得呢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就是亏折。这个商人已经亏折了。那么一个工厂也是如此啊，一个工厂也是如此。他要比如说一个工厂，他要预计这一年生产出那10000辆汽车，然而到年终的时候他只生产出了8000辆汽车，那么这样一来他有2000辆的汽车没有完成任务，这就他已经亏本了，亏折了，他达不到应该达到的利润。那时候我没有亏啊，我已经生产出了这个几千辆了。你即使你生产出来了，你已经亏折了，你不要说了你这个还没有生产出来啊。如果你投资了1000万，你生产，你准备要这个啊生产出这1万辆汽车，结果呢你一辆都没生产出来，那就是绝对的损失啊，绝对的损失，那就不是亏折的问题啊，是绝对的损失。所以这个呢我们应该呢很明白啊，应该很明白。那么你和比如说你和你的一个朋友一起在做生意，那、啊、一起做生意付出同样的精力，花了同样的代价，他挣了100万，你只挣了20万，你的感觉是如何？你感觉到你亏了，因为你两个付出的成本是一样，都是一年的时间，同样付出了精力，同样付出了时间，同样花费了很大的代价，结果呢人家赚的很多，你赚的很少，这就是你的亏折。那、啊、这就是你的亏折。那么我们想想，一个同学也是如此，每一天每一周每一个学年都有每一天每一周每一个学年的学习任务，如果你没有完成这个一天的学习任务，是一天的亏折；没有完成你一学期的任务，是你一个学期的亏折；如果你一年的任务你没有完成，你就是一年的亏折。而学校有教学计划，有教学安排，有教学要求，你没有完成，那就是你的亏折啊，那就是你的亏折。那么有些亏折呢是可以弥补的，有些亏折呢是没有办法弥补的。比如说一年级的知识你没有学好，你到了3年级，你不可能再返回来去一年级里再学习一年级的知识，你已经亏折了。这个亏折是很大的啊，这个亏折是很大的。